许事情却只能想象， 想说就说，想做就做，为了明天的自己鼓掌。 这世界的太阳，因为自信才能把我照亮，这舞台的中央， 有我才闪亮，有我才能发着光。 跟着我左手右手一个慢动作， 右手 左手慢动作重播， 慢动作， 右手左手慢动作重播， 哦，这首歌给你快乐， 你有没有爱上我？ 跟着我闭眼睛动一动耳朵， 张开双手关不闭风格， 青春有太多未知的猜测，成长的烦恼算什么？ OK， 曾经有位哲人说过，每一种经历呢都是一次自我的修炼啊！千万不要问我这位哲人到底是谁，因为呢我也不知道。 OK， 这里是战马能量音乐，大家好，我是春辉啊。我们说不同的阶段呢对自己呢都是一种考验啊，原以为自己呢可以心平气和的去面对生活，却发现原来真实的自己呢如此的抗拒。那接受、总结、反省、调整才是我们当下应该去做的事情，所以呢各位亲爱的朋友们，好好的修炼一下自己吧。 myself。 OK， 这样的一首歌呢是来自 Maroon 5带给我们的，首歌叫做是 myself。 听到这样一首歌呢，就像是被打了一针兴奋剂一样哈。那晚上听的时候呢，也许大家真的会失眠哦。嗯，不过说到失眠呢，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呢，也是一种很幸福的事儿哈。那个时候呢，家人都在熟睡当中啊，自己可以静静的躺在床上，身心呢没有任何干扰的情况下呢，是最放松的，任思绪飘向远方。以前发生的一切呢，就像是电影一样，一幕幕的展现在自己的面前，然后呢，再次的深深的震撼着自己，仿佛呢又回到了当时事情发生的那样的一个状态。所以说呢，压力大呢，就给自己多一点的空间，给自己多一点的自由吧。 亿， 我还有两个亿。 你们都怎么了？都抑郁的。 战马开罐有礼哦，只要打开瓶盖或拉环内印有一元换购字样，即可加一元换购红牛活动。你的能量超乎你想象，战马能量型维生素饮料。 Hot music all day long. Welcome with DJ Spring Tranquil on Power Music. 你的能量超乎你想象，这里是战马能量音乐 Power Music。 OK， 欢迎回来战马能量音乐，我是你们的春辉。我们说呢，爱情呢有的时候呢就像是旅行一样，即使身至目的地，但你永远都不知道沿途会遇到一些什么。那大部分的感情呢，起始于你是谁，终结于谢谢你。那无论如何呢，每个人都不应该丧失掉对美好的追求，拒绝那些不好的，坚守那些美好的，保持爱的一种勇气。所以呢，相信一切会好起来的。那我们能量音乐继续，下面这样一首歌曲呢，就是来自曲婉婷的《爱的勇气》啊，送给所有的好朋友们，听听歌吧。 朝着日落大道奔去，久别重逢是否可能，把破碎的爱再还原。原来爱不害怕路途遥远，也不害怕时光流逝人是非，只怕爱得不够坚决。还记得拥抱时的心跳，还记得与你的亲吻和你身上的味道，让一切无处可逃，我学会祈祷，忘掉悲伤，爱的勇气 只是匆匆的一眼便读懂孤寂的心灵，只是一抹微笑便融化了心灵的寒冰啊！只是一句简单的问候便又振作起爱的勇气啊！所以呢，当你还是青春年少的时候呢，就不要为父亲慈祥说愁，好好的珍惜这段美好的时光，享受自己的单纯和快乐，勇敢的去追求，知道自己想要的是什么。无论是哪一个年龄阶段里呢，只有当你自己知道想要的是什么的时候，你才知道方向在哪里，你说呢？那接下来我们来继续温暖一下来自苏打绿翻唱的《我最亲爱的》，听听看吧。 很想知道你情况，我听人说倒不如你对我讲，经过那段遗憾，请你放心，我变得更加坚强。世界不管怎样荒凉，爱过你就不怕孤单。我最亲爱的，你过得怎么样？

牙一口会不会也一直生 这样的一首歌呢，是来自陈秋涵带过我们的《青梅竹马》，一首非常轻快的小情歌。那不管你在哪里听到这样一首歌曲呢，都要记住啊，你要拥有开朗的微笑。不管是一个人的生活，还是已经找到了人生路上陪伴的那个他啊，都要记得对生活的那种热爱。比赛呢可以结束，但是对生活的爱呢是永远都不会结束的。你明白这个道理了吗？好了，下马能量音乐，我们来继续听歌。下面呢是一首新歌，有请我的搭档董鹏为我们今天全新推荐，掌声有请。 Power Music， 战马能量音乐，新能量单曲推荐。 这是一首孤独的歌谣，周二珂用冷静克制的演唱方式诉说人们心底的孤独。孤独的人把自己的心事藏在时间里，像是时间里的梦，没有结果就不愿醒来。时间里还有个他，他会带你走出梦境，往后的日子你就不会那么害怕孤独了。期待那个带你走出孤独的人吧。我是 DJ 董鹏，战马能量音乐排行榜推荐本周新能量单曲二珂孤独他呀。 有一个洞，伴着夜的星空，缓然的冷风吹醒了心松，身后温暖怀抱的感动。我想有蓝蓝悠悠没结果的梦，为何时间总是匆匆，春夏弥留的晚松，询问他是否孤独他呀。 独他呀，像个哑巴，让你声音都沙哑，吹嘘一条干枯的河，落寞的火车，他也累了。实现了轻松，生活温暖怀抱的感动。我想有，我想有，懒懒拥有没结果的梦。为何时间总是匆匆？窗下弥留的晚松，询问他是否。 怎么了？都一一的。 战马开罐游流，只要打开瓶盖或拉环内印有一元换购字样，即可加一元换购红牛活动。你的能量超乎你想象，战马能量型维生素饮料。 Welcome with DJ Spring Chen Hui on Power Music。 你的能量超乎你想象，这里是战马能量音乐 ，Power Music。 下面呢要为大家推荐的下一首歌曲呢是来自品冠的，叫做是未拆的礼物啊。我行过许多地方的桥，看过许多次数的云，喝过许多种类的酒，却只爱过一个正当最好年龄的人。你是我一生等了半世未拆的礼物啊。所以呢品冠的下一首歌呢，因为它深情的歌词，所以呢也频繁的出现在各大婚礼的现场上哈。所以呢这个时候呢我们来小浪漫一下，来自品冠未拆的礼物，我们来一起感动一下吧。 以后听情歌不会哭，虽然我曾保证有了你再没有感触，不敢肯定另一种相处的难度，怀念不安的追逐，想象安定的归宿，我愿意我义无反顾，笑着担心有负上天的祝福，你是我这一生等了半世未拆的礼物。 这份爱太贵重，捧在掌心再没有假如，不怕把你背在我的肩上走一辈子路，只怕一个人吃苦会让两个人孤独。半世未拆的礼物，这份爱太贵重，捧在掌心再没有假如，不怕好的给你，坏的让我一个人停住，只怕为了你幸福不好意思再诉苦。要让他们都羡慕。 你有收到这份礼物吗？希望呢你能够拥有一个晴朗的心情。好了，今天节目的最后一首歌曲呢，为你安排的是来自 Justin Bieber 带过我们一首歌，叫做是 Love Me。我们说生活和爱情是一样的，需要勤奋和坚持。如果非要找到一个坚持的理由呢，那就是咬牙再等一等，再等一等，再等一等，然后呢再努力的对自己好一点，好一点，再好一点，你明白了吗？好了，这里是今天的战马能量音乐了，我是春辉，愿大家每天都会有好心情。接下来我们来一起收听娱乐最王牌，我们的节目明天再会，拜拜。 My friends say I'm a fool to think that you're the one for me. I guess I'm just a sucker for love. Cause honestly, the truth is that you know I'm never leaving. Cause you're my angel sent from above. Baby, you can do nothing. Welcome with DJ Spring Chunhui on Power Music. 这里是战马能量音乐 Power Music。